汉书卷九十四下，匈奴传第六十四下。呼韩邪单于归庭数月，罢兵使各归故地，乃收其兄忽图无私在民间者，立为左路离王，使人告右贤贵人，欲令杀右贤王。其东都龙齐与右贤王共立日烛王伯须堂为图齐单于，发兵数万人东袭呼韩邪单于。呼韩邪单于兵败走，图齐单于还，以其长子都图无锡为左路离王，少子孤茂楼头为右路离王，留居单于庭。明年秋，图齐单于使日烛王先贤单兄右御前王为乌吉都尉，各二万骑，屯东方以备呼韩邪单于。是时，西方呼接王来与为离当户谋，共谗右贤王，言欲自立为乌吉单于。图齐单于杀右贤王父子，后知其冤，复杀为离当户。于是呼接王恐，遂叛去，自立为呼接单于。有御前王闻之，即自立为车离单于。乌吉都尉亦自立为乌吉单于，凡五单于。图齐单于自将兵东击车离单于，使都龙齐击乌吉，乌吉车离皆败，西北走，与呼接单于兵合为四万人。乌吉呼接皆去单于号，共并立尊府车离单于。图齐单于闻之，使左大将都尉将四万骑分屯东方，以备呼韩邪单于，自将四万骑袭击车离单于。车离单于败，西北走，图齐单于即引西南，留踏顿地。其明年，呼韩邪单于遣其弟右路离王等西袭图齐单于屯兵，杀掠万余人。图齐单于闻之，即自将六万骑击呼韩邪单于，行千里，未至入孤地，逢呼韩邪单于兵可四万人，合战。图齐单于兵败，自杀。都龙齐乃与图齐少子右路离王孤茂楼头王归汉，车离单于东降呼韩邪单于。呼韩邪单于左大将乌力屈与父呼速累乌力温敦接见匈奴乱，率其众数万人南降汉，封乌力屈为新城侯，乌力温敦为益阳侯。是时，李陵子复立乌吉都尉为单于，呼韩邪单于不斩之，遂复都单于庭。然众才数万人，图齐单于从弟修寻王将所主五六百骑击杀左大居渠并其兵，至右地，自立为润镇单于，在西边。其后呼韩邪单于兄左贤王呼图无私以自立为置之古都侯单于，在东边。其后二年，润镇单于率其众东击置之单于， 置之单于与战，杀之，并其兵，遂进攻呼韩邪。呼韩邪破，其兵走，置之都单于亭。呼韩邪之败也。左伊稚兹王为呼韩邪计，劝令称臣入朝试汉，从汉求助，如此匈奴乃定。呼韩邪亦问诸大臣，皆曰：“不可，匈奴之俗本上气力而下服役，以马上战斗为国，故有威名于百蛮，战死壮士所由也。今兄弟争国，不在兄则在弟，虽死犹有威名，子孙常长诸国。汉虽强，犹不能兼并匈奴，奈何乱先古之志，臣事于汉，卑辱先臣于，为诸国所笑。虽如是而安，何以复长百蛮？”左伊稚兹曰：“不然，强弱有时，今汉方盛，乌孙成郭诸国皆为臣妾。自居低侯单于以来，匈奴日削，不能取附，虽倔强于此，未尝一日安也。今是汉则安存，不是则危亡，既何以过此？”诸大人相难久之，呼韩邪从其计，引众南进塞，遣子右贤王朱楼渠塘入室。置之单于亦遣子右大将居于利寿入室。是岁甘露元年也。明年，呼韩邪单于款五元塞，愿朝三年正月，汉遣车骑都尉韩昌营，法过所七郡，郡二千骑，为臣道上。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，汉重以书礼，位在诸侯王上，赞业称臣而不明，自以冠带衣裳，黄金洗利寿，玉具剑佩刀，弓一张，矢四发，骑戟十，安车一乘，安乐一具，马十五匹，黄金二十斤，钱二十万，衣被七十七袭，锦绣绮胡杂帛八千匹，絮六千斤。礼毕，使使者导单于先行，宿长平，上自甘泉宿池阳宫，上登长平，召单于无业，其左右当户之群臣皆得列官，及诸蛮夷军长王侯数万，咸迎于渭桥下，家道臣。上登渭桥，咸称万岁。单于就邸，留月余，遣归国。单于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，有即保汉受降城。汉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，车骑都尉韩昌，将计万六千，又发边郡士马以千数，送单于出朔方击路塞，召中等留卫单于，助诸不服，又转边谷米备，前后三万四千斛，几善其实。是岁，置之单于一遣使奉献，汉遇之甚厚。明年，两单于俱遣使朝献。汉代呼韩邪时有家， 明年呼韩邪单于复入朝，礼次如初，加衣110袭，锦帛9000匹，畜8000斤，已有屯兵，故不复发迹未送。使置之单于以为呼韩邪降汉，兵弱不能复自还，即引其众西，欲攻定右地。有屠其单于小弟，本是呼韩邪义王之右弟，收两兄于兵，得数千人，自立为伊利木单于。道逢置之，合战，置之杀之，并其兵50000余人。闻汉出兵谷助呼韩邪，即遂留居右地，自夺力不能定匈奴，乃亦西进乌孙，欲与并立。前使见小昆弥乌旧图，乌旧图见呼韩邪为汉所拥，置之王鲁，欲攻之以趁汉，乃杀置之使，持头送都护在所，发8000骑迎置之。置之见乌孙兵多，其使又不反，乐兵逢击乌孙，破之。因北击乌街，乌街降，发其兵西破坚昆，北降丁陵，并三国。朔遣兵击乌孙，常胜之。坚昆东去单于亭7000里，南去车师5000里，置之刘都之。元帝初即位，呼韩邪单于复上书，言民众困乏，汉召云中5原郡，转谷20000斛以己焉。置之单于自以道远，又愿汉拥护呼韩邪，遣使上书求世子。汉遣古籍送之，置之杀籍。汉不知籍因问，而匈奴降者言闻欧托，皆杀之。呼韩邪单于使来，汉者不责之，甚急。明年汉遣车骑都尉韩昌、光禄大夫张猛送呼韩邪单于世子，求问及等，因赦其罪，勿令自疑。昌猛见单于民众益盛，塞下禽兽尽，单于足以自卫，不畏置之。闻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者，恐北去后难约束，昌猛即与为盟约曰：自今以来，汉与匈奴合为一家，世事无德相诈相攻，有窃盗者相报，行其诛，偿其物，有寇发兵相助，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，受天不祥，其令世世子孙尽如盟。昌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，行白马。单于以径路刀金琉璃恼酒，以老上单于所破月之王头为引气者，共引血盟。昌猛还奏事，公卿一者以为单于保塞为藩，虽欲北去，犹不能为危害。昌猛善以汉国世世子孙与夷狄祖盟，令单于得以恶言上告于天，修国家，伤危重， 不可得行，以前时往告辞天，与解盟。昌猛奉使无状，罪至不道，上驳其过，又召昌猛以熟论，勿解盟。其后呼韩爷竟北归庭，人众稍稍归之，国中遂定。至之既杀使者，自知复汉，又闻呼韩爷一强，恐见袭击，欲远去。会康居王硕为乌孙所困，与诸西侯计，以为匈奴大国，乌孙素服属之，仅置之单于困厄在外，可迎至东边，使合兵取乌孙以利之，常无匈奴忧矣。即使使至监昆，通与置之，置之素恐，又怨乌孙，闻康居计，大悦，遂与相结，引兵而西。康居亦遣贵人，骆驼驴马数千匹迎至之，至之人众，众寒到死，余才三千人到康居。其后都护甘延寿与父陈汤发兵及康居，诛斩至之，欲在延寿汤传。至之既诛，呼韩爷单于且喜且惧，上书言曰：常愿夜见天子，常以置之在西方，恐其与乌孙俱来击臣，以故未得至汉。今置之以伏诛，远入朝见。敬宁元年，单于复入朝，礼赐如初，假衣服锦帛絮，皆备于黄龙石。单于自言愿续汉室以自亲。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强自昭君赐单于，单于欢喜。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，传之无穷，请罢边备塞立足，以修天子人民。天子令下有私意，义者皆以为变。郎中侯应袭边事，以为不可许，上问状，应曰：周秦以来，匈奴暴捷，叩侵边境，汉兴尤披其害。臣闻北边塞至辽东，外有阴山，东西千余里，草木茂盛，多禽兽，本默读单于依祖其中，制作公使，来出为寇，是其怨诱也。指孝武氏出师征伐，赤夺此地，攘之于幕北，见塞教起停岁，筑外城，设屯戍以守之，然后边境得用少安，幕北地平，少草木，多大沙，匈奴来寇少所避隐，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插南。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，过之未尝不哭也。如罢备塞戍卒，是夷狄之大利，不可依也。今圣德广披，天赋匈奴，匈奴得蒙全活之恩，起手来臣，夫夷狄之情，困则卑顺，强则骄逆，天性然也。前已罢外城，省停岁，今才足以厚望通烽火而已。 古者安不忘危，不可复霸二也。中国有礼义之教，刑罚之诛，愚民由上犯禁，又况单于能避其众不犯约哉？三也。自中国上建官粮以治诸侯，所以绝臣下之际遇也。舍塞教至屯戍，非独为匈奴而已，亦为诸蜀国降民。本固匈奴之人，恐其私救逃亡，四也。尽西羌保塞，与汉人交通，利民贪利，侵盗其畜产妻子，以此怨恨起而背叛，世事不绝。今罢城塞，则生慢意纷争之见，无也。亡者从军多莫不还者，子孙贫困，一旦亡出，从其亲戚，六也。有边人奴婢愁苦，欲亡者多，曰：闻匈奴中乐，无奈厚望集合，然时有亡出塞者，七也。盗贼劫侠，群被犯法，如其窘急，亡走北出，则不可治，八也。起塞以来百又余年，非皆以土原也，或阴山岩石，木柴将落，溪谷水门稍稍平之，足土筑置，功费久远，不可生计。臣恐义者不深虑其忠始，欲以一切省徭戍，十年之外，百岁之内，促有他变，障塞破坏，停岁灭绝，当更发屯善治，累世之功不可促复，久也。如罢戍卒，省厚望，单于自以保塞守御，必深得汉，请求无已，小失其意，则不可测，慨夷狄之戏，窥中国之故，实也。非所以永持治安，威至百蛮之长策也。对奏：天子有诏，务意罢边塞事。使车骑将军口谕单于曰：单于尚书愿罢北边吏士屯戍，子孙世世保塞。单于项目礼义，所以为民计者甚厚，此长久之策也，朕甚加之。中国四方皆有官粮障塞，非独以被塞外也，亦以防中国奸邪放纵，初为寇害，故明法度以专众心也。竟欲单于之意，朕无疑焉。为单于怪其不罢，故使大司马、车骑将军加小单于。单于谢曰：余不知大计，天子幸使大臣告谕甚厚。初，左一至兹为呼韩邪化计归汉，竟已安定。其后或单一至兹自伐其功，常样样，呼韩邪疑之。左一至兹聚诸，将其众千余人降汉。汉以为关内侯，食邑三百户，领沛其王印绶。及敬宁中，呼韩邪来朝，与一至兹相见，谢曰：王为我计甚厚，领匈奴至今安宁，王之利也，得其可望。我失王意，使王去不复故留，皆我过也。 今遇白天子，请王归庭。一至兹曰：单于赖天命，自归于汉，得以安宁。单于神灵，天子之佑也，我安得立？既已降汉，又复归匈奴，是两心也。愿为单于事始于汉，不敢听命。单于故请不能得而归。王昭君号宁胡焉之，生一男医徒治牙师，为右日逐王。呼韩爷历28年，建始2年死。使呼韩爷避左一至资兄呼衍王女二人，长女专渠焉之，生二子，长曰居莫车，次曰囊之牙丝，少女为大焉之，生四子，长曰雕头莫高，次曰居弥须，皆长于居莫车。少子贤乐二人，皆小于囊之牙丝，有他焉之子10余人。专渠焉之贵，居莫车爱。呼韩爷病且死，欲立居莫车，其母专渠焉之曰：匈奴乱10余年，不绝如发，赖蒙汉力，故得富安。今平定未久，人民疮痍战斗，居莫车年少，百姓未富，恐复危国。我与大焉之一家共子，不如立雕头莫高。大焉之曰：居莫车虽少，大臣共持国事，今舍贵立贱，后世必乱。单于卒从专渠焉之计，立雕头莫高，约令传国与地。呼韩爷死，雕头莫高立，为父诸磊若低单于。父诸磊若低单于立，前子又至卢儿王，西胁屠奴侯入室，以居弥须为左贤王，居莫车为左陆离王，囊之牙丝为右贤王。父诸磊单于复弃王昭君，生二女，长女云为虚补居次，小女为当于居次。和平元年，单于遣右高林王一爷莫言等奉献朝正月，祭罢，遣使者送至蒲坂。一爷莫言言欲降，即不受我自杀，终不敢还归。使者以文下公卿议，议者或言宜如故事，受其降。光禄大夫古勇、一郎杜钦以为：汉兴，匈奴硕为边害，故设金爵之赏以待降者。今单于躯体称臣，列为北藩，前使朝贺，无有二心，汉家皆知，宜异于往时。今既享单于聘贡之志，而更受其波涛之臣，是贪一夫之德而失一国之心，拥有罪之臣而绝慕义之君也。假令单于出力，欲委身中国，谓之利害，私使一爷莫衍诈降以补吉凶，受之亏得举善。今单于自疏，不亲边吏，或者设为反间，欲因而生隙，受之适合其策，使得归屈而职责， 此诚边境安危之源，失旅动静之首，不可不降也。不如勿受，以照日月之信，亦诈宣之谋，怀父亲之心，便。对奏，天子从之，遣中郎将王顺往问降状。一爷莫衍曰：“我病狂妄言耳。”遣去，归道官位如故，不肯令见汉使。明年，单于上书愿朝和平四年正月，遂入朝，加赐锦绣增帛二万匹，絮二万斤，他如静宁时。傅朱垒单于历十岁，洪嘉元年死，弟居弥胥立为搜邪若堤单于。搜邪单于立，前子左驻都韩王渠留司侯入世，以居莫车为左贤王。搜邪单于立八岁，元延元年，魏朝二年发行，魏入塞病死，帝居莫车立为车牙若堤单于。车牙单于立，前子又乌图求禅王乌夷当入世，以囊之牙司为左贤王。车牙单于立四岁，随和元年死，帝囊之牙司立为乌珠流若堤单于。乌珠流单于立，以第二燕之子乐为左贤王，以第五燕之子余为右贤王。前子右谷奴王乌迪牙斯入世，汉遣中郎将夏侯藩副校尉韩荣使匈奴，使弟舅大司马骠骑将军王根领尚书事。或说根曰：“匈奴有斗入汉地执张掖郡，生其财木，见感旧语，如得之，于边甚饶。国家有广地之时，将军显功，垂于无穷。跟魏上言其利，上执欲从单于求之，未有不得，伤命损威。根即但以上执小藩，令从藩所说而求之。藩至匈奴，以语次说单于曰：‘切见匈奴斗入汉地，执张掖郡。汉三都尉居塞上，士卒数百人寒苦，厚望久劳。单于宜上书献此地，执断恶之，省两都尉士卒数百人，以复天子厚恩，其报必大。’单于曰：‘此天子诏语也，将从使者所求也。’藩曰：‘诏旨也，然藩亦为单于化善计耳。’单于曰：‘孝宣孝元皇帝哀怜父呼韩爷单于，从长城以北，匈奴有之，此温偶图王所居地也，未晓其形状所生，请遣使问之。’藩荣归汉，后复使匈奴，至则求地。单于曰：‘父兄传武士，汉不求此地，只知独求何也？’以问温偶图王，匈奴西边诸侯作穷庐及车，皆扬此山财木，且先复地，不敢失也。’藩还，迁为太原太守。 单于遣使上书，以翻求地状文。赵豹单于曰：“反擅称赵从单于求地，法当死。”更大赦二，今喜翻为济南太守，不令当匈奴。明年世子死，归葬。父遣子左乌图求禅王姬留坤入世，至哀帝建平二年，乌孙庶子卑元志西侯人众入匈奴西界，寇盗牛畜，颇杀其民。单于闻之，遣左大当户乌夷陵将五千骑击乌孙，杀数百人，掠千余人，驱牛畜去。卑元志恐，遣子驱路为至匈奴。单于受以状文，汉遣中郎将丁野林副校尉公胜殷使匈奴，则让单于，告令还归卑元志质子。单于受诏遣归。建平四年，单于上书愿朝五年，使哀帝批籍，或言匈奴从上游来压人。自黄龙靖宁时，单于朝中国辄有大故，上由是难之，以问公卿，亦以为虚费服躺，可且勿许。单于使辞去，未发。黄门郎杨雄上书谏曰：“臣闻六经之治贵于未乱，兵家之盛贵于未战，二者皆危，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。今单于上书求朝，国家不许而辞之，臣愚以为汉与匈奴从此系矣，本北地之敌，五帝所不能臣，三王所不能治，岂不可使系甚明？臣不敢远称，秦引秦以来明之，以秦始皇之强，蒙恬之威，带甲四十余万，然不敢窥西河，乃筑长城以戒之。毁汉初兴，以高祖之威灵，三十万众困于平城，是或七日不食，使奇绝之事，石化之臣甚重，足其所以托者，是莫得而言也。有高皇后常愤匈奴，群臣廷议，樊哙请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，既不曰，哙可斩也，望阿顺旨。于是大臣全书谓之。然后匈奴之节节，中国之幽平，即孝文时，匈奴侵暴北边，后继至雍甘泉，京师大骇，法三将军屯细柳集门霸上以备之，数月乃罢。孝武即位，设马邑之权与右匈奴，使韩安国将三十万众教于遍地，匈奴绝之而去，徒废财劳师，一鲁不可得见，况单于之面乎？其后身为社稷之计，欲挥万载之策，乃大兴师数十万，使卫青获去并操兵，前后十余年。于是伏羲河，掘大墓，破田岩，袭王庭，穷极其地，追奔逐北，封狼居胥山，善于孤偃，以临瀚海。 鲁明王贵人以白属，自是之后，匈奴振部亦求和亲，然而未肯臣也。且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以无罪之人，快心于狼望之北哉？以为不易老者不久易，不暂废者不永宁，是以人百万之师，以摧恶虎之会，运府库之财，填庐山之壑而不回也。至本始之初，匈奴有劫心，欲掠乌孙，侵公主，乃发武将之师150,000计猎其南，而长罗侯以乌孙50,000计镇其西，解至至而还，时鲜有所获，徒奋扬威武，名汉兵若雷锋耳。虽空行空返，赏诸两将军，故北敌不服，中国未得高枕安寝也。待至元康神阙之间，大化神明，洪恩普洽，而匈奴内乱，五单于争利，日逐呼韩邪挟国归化，服服称臣，然上羁縻之，既不专制。自此之后，欲朝者不惧，不欲者不强。何者？外国天性奋志，形容魁健，复利护气，难化以善，亦易以恶，其强难屈，其和难得。古未服之时，劳师远攻，倾国担祸，伏尸流血，破坚拔敌，如彼之难也。既服之后，未见抚寻，交接禄位，威仪抚养，如此之备也。往时长途大渊之城，到乌桓之垒，探孤曾之壁，及荡子之场，亦朝鲜之瞻，拔两月之旗，近不过旬月之役，远不离20之劳，故以离其亭，扫其闾，郡县而治之，云彻席卷，后无余灾。唯北敌为不然，真中国之歼敌也。三垂比之悬矣，前世众之资甚，未易可轻也。今单于归义，怀款诚之心，欲离其庭，臣见于前，此乃上世之一策，神灵之所想望，国家虽废，不得已者也。奈何具以来压之词，书以无日之期，消往昔之恩，开将来之系，夫款而系之，时有恨心，复前言原往辞，归怨于汉，因以自觉终无北面之心，威之不可，欲之不能，焉得不为大忧乎？夫明者视于无形，聪者听于无声，诚先于未然，即蒙前樊哙不复师，即门细柳不复备，马邑之策安所设，未获之功何得用，武将之威安所振。不然亦有隙之后，虽智者劳心于内，辩者骨肌于外，犹不若未然之时也。且王者图西域至车师，至成郭都护36国，匪遂以大万计者，岂为康居乌孙，能于白龙堆而叩西边哉？乃以至匈奴也。夫百年劳之，一日失之， 废时而爱衣，臣妾为国不安也。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，以遏边盟之祸。书奏天子勿焉，召还匈奴使者，更报单于书而许之，赐熊帛50匹，黄金10斤。单于未发，会病，复遣使愿朝明年。故事单于朝从明王以下及从者200余人。单于又上书言，蒙天子神灵，人民盛壮，愿从500人入朝，以明天子圣德，上皆许之。元寿2年，单于来朝，上以太岁压胜所在，设在上林苑葡萄宫，告知以嘉靖于单于，单于知之，加赐衣370袭，锦绣增帛3万匹，絮3万斤。他如和平时。既罢，遣中郎将韩况送单于。单于出塞，到修屯井，北渡车田卤水，道里回远，况等乏食，单于乃给其粮，失期不还50余日。初，上遣姬留坤随单于去，到国，复遣姬留坤同母兄右大居方与父入室，还归，复遣居方同母兄左日诸王都与父入室。是时，汉平帝右，太皇太后称制，新都侯王莽秉政，与越太后以威德至圣异于前，乃讽单于，令遣王昭君女须补居赐云入侍太后，所以赏赐之甚厚。会西域车师后王勾孤，去胡来王唐都，皆怨恨都护校尉，将妻子人民王降匈奴，欲在西域传。单于受制左路离地，遣使上书言状曰：“臣谨已受。”召遣中郎将韩龙、王昌、副校尉甄父、侍中谒者伯昶、长水校尉王熙使匈奴，告单于曰：“西域内属，不当得受，今遣之。”单于曰：“孝宣、孝元皇帝哀怜，唯作约束，自长城以南天子有之，长城以北单于有之，有犯塞者以状闻，有降者不得受。臣之父呼韩爷单于蒙无量之恩，思遗言曰：有从中国来降者勿受，折送至塞，以报天子厚恩，此外国也，得受之。”使者曰：“匈奴骨肉相攻，国基绝，蒙中国大恩，威王复续，妻子完安，累世相继，宜有以报厚恩。”单于叩头谢罪，执二鲁还复使者，召使中郎将王蒙逮西域鄂都奴界上逆受。单于遣使送到国，因请其罪，使者以闻，有诏不听，会西域诸国王斩以示之，乃造设4条：中国人亡入匈奴者，乌孙亡降匈奴者，西域诸国配中国印绶降匈奴者， 乌桓降匈奴者，皆不得受。遣中郎将王俊、王昌、副校尉真父王寻使匈奴，搬四条与单于，杂韩风复单于，令奉行。因收故宣帝所为约束封韩桓。十，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，因使使者以讽单于，以尚书穆化为一名，汉必加厚赏。单于从之，上书言：幸得被藩臣，窃乐太平圣治，臣顾名囊之牙丝，今仅更名曰之。莽大悦，白太后遣使者答谕，后赏赐焉。汉既颁四条，后护乌桓使者告乌桓民，无得赋予匈奴皮布税。匈奴以故事遣使者，则乌桓税。匈奴人民妇女与卖饭者，皆随往焉。乌桓惧曰：奉天子诏条，不当与匈奴税。匈奴使怒，收乌桓求豪，复道悬之。求豪昆弟怒，共杀匈奴使及其官属，收掠妇女马牛。单于闻之，遣使发左贤王兵入乌桓，则杀使者，因攻击之。乌桓分散，或走上山，或东保塞，匈奴颇杀人民，驱妇女弱小且千人去，至左地，告乌桓曰：持马畜皮布来赎之。乌桓见掠者亲属二千余人，持财畜往赎，匈奴受，留不遣。王莽之篡位也。建国元年，前武威将军王俊率真父王立、陈饶、博敞、丁业六人多击金帛，众位单于，欲晓以受命代汉状，因诣单于故印。故印文曰：匈奴单于喜。莽更曰：新匈奴单于章。将帅既至，受单于印符，诏令赏故印符。单于再拜受诏，一前欲截取故印符，单于举业受之。左姑西侯苏从旁谓单于曰：未见新印文，以且勿语。单于止，不肯语。请使者作穹庐，单于欲前为寿。武威将曰：故印符当以时上。单于曰：诺。复举业受意。苏复曰：未见印文，且勿语。单于曰：印文何由变更？遂解故印符奉上，将帅受，着新符，不解释印，饮食置业乃罢。又率陈饶为诸将帅曰：向者姑息侯一印文，激令单于不与人，如令释印，见其变改，必求故印，此非辞税所能拒也。既得而复失之，汝命莫大焉。不如锤破故印，以绝祸根。将帅犹豫，莫有应者。饶燕氏果汉， 即引斧锤坏之。明日，单于国遣右谷都侯当，白将帅曰：“汉赐单于印，言喜不言章，有无汉字？诸王以下，乃有汉言章。今即去喜加薪，与臣下无别，愿得故印。”将帅示以故印，谓曰：“新事顺天制作，故印随将帅所自为破坏，单于宜承天命，奉新事之志。”当还白，单于之已无可奈何，有多得禄位，即遣弟右贤王于奉马牛随将帅入谢，引尚书求故印。将帅还到左离韩王贤所居地，见乌桓民多，以问贤，贤具言状。将帅曰：“前方四条，不得受乌桓降者，即还之。”贤曰：“请密与单于相闻，得与归之。”单于使贤报曰：“当从塞内还之也，从塞外还之也。”将帅不敢专决，以闻赵报从塞外还之。单于使用夏侯藩求地有据汉语，后以求税乌桓不得，引寇掠其人民，信由是生。众以印文改意，故怨恨，乃遣右大居渠、仆忽卢兹等十余人，将兵众万计，以护送乌桓为名，勒兵朔方塞下。朔方太守以闻。明年，西域车师后王须至离谋降匈奴，都护旦亲诛斩之。至离兄胡兰之将人众二千余人，取畜产，举国王降匈奴。单于受之，胡兰之与匈奴共入寇，击车师，杀后城长，赏都护司马，复还入匈奴。时戊己校尉使陈良、中代司马丞韩玄、右曲侯任商等见西域颇背叛，闻匈奴欲大侵，恐病死，即谋劫掠立足数百人，共杀戊己校尉刀户，遣人与匈奴南离韩王南将军相闻。匈奴南将军二千骑入西域迎梁等，梁等进胁掠戊己校尉力士男女二千余人入匈奴，玄商留南将军所，梁代径至单于亭，人众别至灵武水上田居。单于号梁代与乌桓都将军，留居单于所，朔呼于饮食。西域都护旦亲上书言匈奴南将军又伊稚兹将人众寇击诸国，莽于是大分匈奴为十五单于，遣中郎将蓝包、副校尉戴吉将兵万计，多击珍宝至云中塞下，招诱呼韩爷单于诸子，欲以次败之。使一出塞，又呼又离韩王贤、贤子登、祝三人，至则胁拜贤为孝单于，赐安车、古车各一，黄金千金。 杂增千匹，挥戟时，拜柱为顺单于，赐黄金500斤，撰送柱登长安。莽封包为宣威公，拜为虎牙将军，封吉为扬威公，拜为虎贲将军。单于闻之，怒曰：先单于受汉宣帝恩，不可复也。今天子非宣帝子孙，何以得利？前左古都侯，右伊稚兹王呼卢兹及左贤王越将兵入云中益寿塞，大杀利民，是岁建国3年也。事后，单于立告左右部都尉诸边王入塞寇盗，大备万余，中备数千，少者数百，杀雁门朔方太守都尉，掠利民畜产不可生数，援边虚耗。莽心即位，护府库之父欲立威，乃拜12部将帅，发郡国勇士5库精兵，各有所屯守，转委书于边，一满30万众及300日粮，同时10道并出，穷追匈奴，纳之于丁陵，因分其地，立呼韩爷15子。莽将言由谏曰：臣闻匈奴为害，所从来久矣，未闻上世有必争之者也。后世3家周秦汉争之，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。周得中策，汉得下策，秦无策焉。当周宣王时，贤云内亲至于泾阳，命将征之，尽境而还。其是戎狄之亲，譬由文盲之士屈之而已，故天下称名，是为中策。汉武帝选将练兵，约击清凉，深入远戍，虽有克获之功，胡哲报之，兵连祸劫30余年，中国疲耗，匈奴亦疮痍，而天下称武，是为下策。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，筑长城之故，延茂万里，转输之行起于腹海，将境既完，中国内结，以丧社稷，是为无策。今天下遭洋酒之恶，必年饥馑，西北边尤甚，发30万众据300日粮，东援海带，南取江淮，然后乃备，计其道理一年尚未集合，兵先至者聚居铺路，失老懈弊，势不可用，此亦难也。边际空虚，不能奉军粮，内调郡国，不相及主，此二难也。即一人300日食，用备18斛，非牛力不能生，牛又当自饥食，加20斛，重矣。胡地杀戮，多乏水草。以往事魁之，君出未满100日，牛必误故且进，余粮尚多，人不能复，此三难也。胡地秋冬甚寒，春夏甚风，多积腐腹心叹，众不可生，10倍饮水，以利40，实有极易之忧， 是故前世伐胡不过百日，非不欲久，势力不能，此四难也。辎重自随，则轻锐者少，不得急行。鲁徐遁逃，势不能及。幸而逢鲁，又累辎重，如遇险阻，险尾相随。鲁腰遮前后，危殆不测，此五难也。大用民力，功不可避力，臣弗忧之。今既发兵，宜纵先至者，令陈友等深入停机，且以疮痍胡虏。莽不听油言，转兵鼓如故，天下骚动。贤既受莽笑单于之号，持出塞归庭，俱以见邪状白单于。单于更以为素直之侯，匈奴见官也。后助病死，莽以登代助为顺单于。压难将军陈钦，镇敌将军王寻屯云中葛爷塞。是时匈奴朔为边寇，杀将帅力士，掠人民，取畜产去甚重。不得鲁牲口验问，皆曰孝单于贤子矫朔为寇，两将已闻。四年，莽会朱蛮夷，斩贤子登于长安市。初，北边自宣帝以来，数世不见烟火之景，人民炽盛，牛马不也。即莽挠乱匈奴，与之构难，边民死亡系祸，有十二步兵九屯而不出，力士疲弊，数年之间北边空虚，也有破谷矣。乌珠刘单于历21岁，建国5年死。匈奴用事大臣又古都侯须补当及王昭君女伊莫居次云之婿也。云常欲与中国和亲，有素与贤后善，见贤前后为莽所败，故遂越余而立贤为乌磊若低单于。乌磊单于贤立，以弟于为左路离王。乌珠刘单于子苏屠胡本为左贤王，以弟屠其焉之子卢浑为右贤王。乌珠刘单于在时，左贤王硕死，以为其号不祥，更一名左贤王曰护余。护余之尊最贵，赐当为单于，故乌珠刘单于受其长子以为护余，欲传以国。贤愿乌珠刘单于贬贱己号，不欲传国，即立贬护余为左徒其王。云当遂劝贤和亲。天凤元年，云当遣人之西河胡猛至鲁塞下，告塞利曰欲见和亲侯。和亲侯王熙者，王昭君兄子也，中部都尉以闻。莽遣西地冀都尉斩德侯利使匈奴，贺单于出力，赐黄金衣被增帛，代言世子登在，引购求陈良中代等。单于尽收四人，即首杀校尉刀户贼知音妻子以下27人，皆谢见赴使者。 遣除为姑息王父等40人送西利，莽作焚儒之刑，烧杀陈良等，罢诸将帅屯兵，但至游击都尉，单于贪莽禄位，故外不施汉故事，而内力寇掠。又使还知子登前死，怨恨寇虏从左地入不绝。使者问单于，辄曰：乌桓与匈奴无壮侠民共为寇入塞，譬如中国有盗贼耳，贤出力持国，威信尚浅，尽力禁止，不敢有二心。天凤二年5月，莽复遣西与武威将王贤率伏案丁业等6人，使宋又除为姑息王，因奉归前所斩世子登及诸贵人从者丧，皆载以长车至塞下。单于遣云当子南大居渠奢等至塞营，贤等至，多为单于金针，因玉税改其号，号匈奴曰弓弩，单于曰善于，赐印绶，封古都侯当为后安公，当子南奢为后安侯。单于贪莽金币，故屈听之，然寇盗如故。贤熙又以陈良等购金赋云当，令自赐与之。12月，还入塞，莽大喜，赐西钱200万，西封岸等。单于贤历5岁，天凤5年死，弟左贤王于立为忽都而师，道高若低单于。匈奴谓孝曰若低。自呼韩邪后，与汉亲密，见汉世帝为孝，慕之，故皆为若低。忽都而师单于于季历，贪利赏赐，遣大居渠奢与云女帝当于居次子西毒王据奉献至长安，莽遣和亲侯西与奢等俱至至鲁塞下，与云当会，因以兵破邪，将至长安，云当小男从塞下得脱，归匈奴。当至长安，莽拜为虚补单于，欲出大兵以辅立之，兵调度亦不合，而匈奴愈怒，并入北边，北边尤是坏败。会当病死，莽以其庶女陆路人起后安公奢，所以尊宠之甚厚，终为欲出兵立之者，会汉兵诛莽，云奢亦死。庚始2年冬，汉遣中郎将归德侯立大司马护军陈尊使匈奴，受单于汉旧制喜寿，王侯以下印绶，因送云当于亲属贵人从者。单于于郊谓尊立曰：匈奴本与汉为兄弟，匈奴中乱，孝宣皇帝辅立呼韩邪单于，故称臣以尊汉，今汉亦大乱，为王莽所篡，匈奴亦出兵击莽，空其边境， 令天下骚动思汉，莽足以败而汉复兴，亦我立也，当复尊我。尊与相称惧，单于终持此言。其明年夏，还会赤眉入长安，更始拜。赞曰：书界蛮夷华夏，诗称戎狄士英，春秋有道受在四夷，久以夷狄之为患也。故自汉兴，忠言家谋之臣，何尝不运筹策，相与正于庙堂之上乎？高祖时则刘敬，吕后时樊哙季布，孝文时贾谊晁错，孝武时王辉韩安国朱买臣公孙弘董仲舒，人持所见各有同意，然总其要归两科而已。近身之儒则守和亲，戒咒之事则言征伐，皆偏见一时之利害，而未究匈奴之忠实也。自汉兴以至于今，旷世历年多于春秋，其与匈奴有修文而和亲之矣，有用武而克伐之矣，有卑下而成事之矣，有微服而陈序之矣，屈身异变，强弱相反，是故其降可得而言也。昔和亲之论发于刘敬，是时天下初定，心遭平城之难，故从其言，约结和亲，禄位单于，既以旧安边境。孝惠高后时尊而不为，匈奴寇盗不畏衰止，而单于反以加焦惧，待至孝文与通官事，弃以汉女增厚其禄，遂以千金，而匈奴朔被约束，边境屡披其害，是以文帝中年赫然发愤，遂攻荣服，亲御鞍马，从六郡良家财力之士持射上林，讲习战阵，聚天下精兵，军于广武，故问冯唐，与论将帅，喟然叹息，思古名臣，此则和亲无义已然之名孝也。仲舒亲见四世之事，由傅玉守旧文，颇增其约，以为异动君子，利动贪人，如匈奴者，非可以仁义税也，独可税以厚利，节之于天耳，故与之厚利以莫其义，与盟于天以坚其约，至其爱子以累其心。匈奴虽欲辗转，乃失重利和，乃欺上天和，乃杀爱子和，夫复敛行路不足以当三军之费，成郭之故无以异于真氏之约，而使边城守境之民父兄缓待，至此厌补，胡马不窥于长城，而与习不行于中国，不亦便于天下乎？察仲舒之论，考诸形势，乃知其为何于当时而有缺于后世也。当孝武时，虽征伐克获，而士马误故亦略相当，虽开河南之野，建朔方之郡， 亦弃灶阳之北900余里，匈奴人民每来降汉，单于一者拘留汉时以相报复，其桀骜尚如斯，安肯以爱子而为质乎？此不合当时之言也。若不治治，空曰和亲，是习孝文既往之悔，而长匈奴无以之诈也。夫边城不选守境武略之臣，朽仗遂备塞之具，立长戟劲弩之械，是无所以待边寇，而勿负敛于民，远行祸路，割剥百姓，以奉寇仇。信甘言，守空约，而积胡马之不亏，不以过乎？至孝宣之事，成武帝奋击之威，执匈奴百年之运，因其坏乱饥亡之恶，全时失宜，复以威德。然后单于起手臣服，遣子入仕，三世称藩，宾于汉庭。是时边城宴贤，牛马不也，三世无犬吠之景，梨树无干戈之意。后60余岁之间，遭王莽篡位，始开边隙，单于由是归怨自绝。莽遂斩其世子，边境之祸够矣。故呼韩邪使朝于汉，汉亦其疑，而萧望之曰：“戎狄荒服，言其来服荒乎无常，时至时去，宜待以克礼，让而不臣。如其后嗣遁逃篡服，始于中国，不为叛臣。”及孝元时，亦罢守塞之备，侯应以为不可，可谓盛不忘衰，安必思危，远见时危之明矣。至单于贤，弃其爱子，魅力不顾，侵略所获，遂聚万计，而和亲禄位不过千金，安在其不弃志而失重利也？仲舒之言漏于世矣。夫归世见义，不图万世之故，而偷世一时之事者，未可以经远也。若乃征伐之功，秦汉行事，言由论之当矣。故先王夺土，中立封基，分九州，列五服，务土贡，治外内，或修行政，或招文德，远近之事异也。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，夷狄之人贪而好利，披发左衽，人面兽心，其与中国书章服亦习俗，饮食不同，言语不通，辟居北垂寒露之野，逐草随处，涉猎为生，隔以山谷，拥以沙漠，天地所以绝外内也。是故圣王禽兽畜之，不与约事，不就攻伐，约之则废禄而见期，攻之则劳师而招寇，其地不可耕而食也，其民不可陈而畜也，是以外而不内，疏而不欺，政教不及其人，征朔不加其国，来则成而御之，去则备而守之，其牧邑而贡献，则皆之以礼让，饥靡不绝，使屈在彼， 盖圣王治愈蛮夷之常道也。